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在这里我们可以插入一个问题，这里的回答和答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的意思是，这种说是与在这里要思索的实情即本有相符合的说。然而当实情禁止我们以一种陈述的方式说它时，我们必须放弃在被提出的问题中所期待的陈述。而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承认无能去思在此要实事求是的去思的东西。或者最好不只是放弃回答，而是先就放弃问题呢？那种具有令人信服的资格，而并非强行提出来的什么是本有这个问题情形如何呢？在此我们问的是什么是，问的是本质，问的是本有如何存在并活动，也就是说如何在场。用什么是本有这一看来无害的问题，我们要求打听本有之存在的信息。但是如果存在本身把自己指明为那属于本有的，并从本有中取得在场状态之规定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便随着前面所提及的问题一起又折回到那首先要求对之做出规定的东西那里了，即回到从时间中产生的存在那里了。这种规定就从对给出的它的先行洞见中，在对那些相互作用的给出方式即遣送和达到的通式中显现出来。存在的遣送就植根于进入时空之敞开领域中的多重在场的成名着遮蔽着的达到中，但是这种达到又与遣送一起植根于居有之中。这种居有也就是本有之本性，决定着在此所谓的植根的意义。现在所说的东西允许甚至以某种方式逼使我们说如何不能思本有。我们不能再以通常的语义的主导线索来表象本有这个名称所指称的东西，因为人们通常是在事情或事件的意义上去理解本有的，而不是根据那种作为成名的保存着的达到和遣送的本性来理解本有的。我们最近听到人们宣告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达成的统一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欧洲事件。如果事件这个词陷入了一种解释存在的语境中，如果我们只是照通常的意义聆听这个词，那么就简直是硬逼着我们去谈论存在的事件了。因为如果没有存在，存在者就不能作为这样的一个存在者存在，因此存在就能够被冒充为最高的东西，被冒充为最具一切意义的事件。但是这篇演讲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把作为本有的存在本身带入眼帘，只是我们用本有这个词所说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因此就必须思那尚未出现的因其多重意义而总是令人挠头的作为本有的存在中的这个作为。假如我们为了阐释存在与时间而放弃事件一词的习惯意义，而且代之以遵循那种在在场的遣送和时空的成名着的达到中所显露出来的意义，那么关于作为本有的存在的说法就依然得不到规定。作为本有的存在，哲学很早就从存在者出发，把存在思作的意志，而现在我们能够把它思为本有。根据这一理解，本有就意味着一种被改变了的存在解释。这样的一种解释，假如它是有道理的话，那就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的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就意味着本有作为一种存在，隶属于那种构成被固定的主导概念的存在。然而假如我们像我们所尝试过的那样思在天命中所具有的在场和让在场意义上的存在， 从而其自身这方面来说，天命就植根于本真时间的成名着、遮蔽着的达道中，那么存在就属于居有。这种给出及其赠礼，就是从这种居有中获得他们的规定的。因此，存在有可能是一种本有，而本有却不可能是一种存在。逃避到这样的一种倒转中，实在过于廉价了。这种逃避没有思到实事。本有不是包罗万象的，可以把存在与时间纳入其中的最高概念。逻辑规则关系在这里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反思存在本身，并且跟随着它的本性，它就能显现为被时间的达到所保存着的在场之天命的赠礼。在场的赠礼就是居有的本性，存在消失在本有之中，于是在作为本有的存在这一短语中的作为的意思就是存在，在居有中被遣送的让在场，在居有中被达到的时间。存在与时间为本有所居有，本有本身呢？关于本有，我们还能说出更多的东西吗？在本演讲的途中已经思了许多事情，但并未特意地说，即在遣送之给出中有自行意志，亦即在曾在和到来的达到中嬉戏着当前的拒绝和当前的扣留。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意志、拒绝、扣留，显示了一种恬然不拘的境界，简言之就是隐逸。但是只要有隐逸规定的给出的方式，即遣送和达到植根于居有，隐逸就必定属于本有的本性。要解释这一点不再是本演讲的事情，我们只能十分简略地按照演讲这种不充分的方式指出本有的本性。在存在的天命中，遣送已经被标示为一种给出，在这里给出着的东西自行抑制着本身，并且在意志中从无蔽中隐逸。在本真的时间和时间空间中，曾在的达到即不在当前的达到，不在当前的拒绝显现了出来，它还在未来的达到即尚未当前的达到，尚未当前的扣留中显现了出来。拒绝和扣留呈报了诸如在遣送中意志的特点，即自行隐逸。只要存在的天命植根于时间的达到中，而达到与天命植根于本有中，那么居有的本性就自行宣示了出来，即居有使那最本真的东西从无边的无蔽中隐逸而去。从居有出发来思，就叫做就上述意义而言，本有自行归隐。这种归隐隶属于本有本身，通过这一归隐，本有本身不是放弃本身，而是保留它的本性。一旦我们足够清楚地思考了上述之所说，我们就会洞悉到本有的另一个本性，在作为在场的存在中，那种关涉到我们人类的关涉就宣示了出来。这种关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在这种关涉的审听和承接中已经获得了人之存在的特性。但是这种对在场的关涉的承接，植根于在达到领域中的岿然屹立。这种作为达到领域的四维的本真时间，就为我们所达到。只要在居有中有存在和时间，居有就具有这样的一种标准，即把人本身带到他的本真之境。只要人站在本真的时间中，他就能审听存在。通过这一居有，人就被归属到本有之中。这种归属植根于那种突出本有的归本，通过归本，人就被允许进入本有之中。这种情况就在于我们绝不能把本有带到我们面前，本有既不是站在面前的东西，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东西。因此表象的论证的思维就如同仅仅是陈述着的说，都是与本有不符的。既然时间和存在只能作为本有的赠礼而从本有中加以思索，空间与本有的关系也就必定相应的来加以思索。当然 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得从已经充分思过的地点的本性中洞察空间的来源。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节中，我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在本有中所说的东西，虽然在通过存在本身和时间本身的通视中，在对存在的天命和时空的到达的洞察中变得可见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条道路达到了某种不同于一种纯粹的思想产物的东西吗？从这种怀疑的圈套中说出了这样的意见，本有必须是某种存在者，但是本有既不存在也不有。这个存在和那个有说的是一回事，意思都是对时事的颠倒，就仿佛我们要从溪流中引出泉水一样。还有些什么可说的呢？只能说本有居有。我们这是从一种东西出发，就一种东西谈论同一种东西，看样子这什么也没有说。只要我们把所说的东西作为纯粹的句子来听，并且通过逻辑对它进行审查，那么它就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地把这种所说接受为沉思的支点，并因此考虑到这同一种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